后把第五章的审理原则介绍完之后，接着要进入到第六章的部分。那在看到第六章之前呢，来请同学先翻一下这个书本的115页以下。这边呢有一个小争点呢，提醒同学留意一下，这也是在这个实例题里面呢经常出现过的一些呢案例夹杂的这个隐藏的考点，所以同学对这个期刊论文的讨论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回家呢可以简单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些是比较琐碎的一个小问题啦。来，什么样的小问题呢？回到我刚黑板上所提的，反正现在新法采的叫事实提出主义，攻防方法都要在适当的时期提出，196条呢宣示得很清楚。那我现在维持一下一个小问题，你看期刊论文，看国考法研所题目呢，这个单元出现的考题，同学切记，通通叫做没有标准答案，它只是要看你的推论过程，答案是什么不重要，因为只要你言之成理就好。什么意思呢？最典型的你看一下，来往后翻，比如说123页77年律师高考，或者呢一模一样的考题出现在98年的司法事务官，这一类型哦，只要是事实提出主义考出来的实例题呢，都是叫你呢自己呢发挥你的一个呢所谓的论述的功能，这个题目都出得很笼统，讲白一点没有标准答案，人家只是要看你的论述的一个过程。怎么讲呢？像这个77年律师高考说啊，我们今天打一个所谓给付票款的诉讼，那么这个给付票款的诉讼呢，如果说被告拖到二审程序才提出时效的抗辩，法院得否斟酌？考点很清楚，叫做呢攻防方法呢拖到二审才提出，或者我也可以这样考你，当事人在一审呢协议简化争点的时候没有把离于时效列为争点，能不能到一审言辞辩论的时候才主张说呢，哎，我要新提出呢离于时效这个抗辩？考法都一样啊，都是前面准备程序没有提的争点，后面言辞辩论可不可以提，或者是说前面整个一审都没有提的争点，到了二审呢能不能够再补提这个争点？那答题的关键都是他拖到后面才提出，有没有违反所谓事实提出主义？那有没有违反就是涉及到276条跟447条的解释，所以你就是个别的案件去函涉一下那个题目的事实，然后你自己去评断一下说，哎，他到一审言辞辩论才提出，有没有276条但书所列这几款例外准许提出的情形？那如果拖到二审才提出，一样你去判断一下有没有符合447条第一项呢？这些呢六款可以例外提出的情形。好，只不过在评价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譬如说啊，你看447条好了，447条第一项说有六种情形例外一审没有提的攻防方法，二审可以提出，哪六种呢？你看一下呢，第五款第六款最抽象，非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致其未能于一审提出者，第六款如不许其提出显失公平者，实例题最喜欢考你这两款哦，很抽象，叫你去函涉题目的事实。同样的，你看276条一样的道理，来，276条怎么规定呢？276条说没有在准备程序主张的在一审言辞辩论不能主张，除非你有下列四种情形，同样三四两款，三四两款跟447条的五六两款一模一样。什么叫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不能提出，或者什么显失公平所以要准他提出的？几乎所有实例题都是叫你解释说有没有这两种抽象的事由，所以我们才说这个东西叫没有标准答案，完全你自己的自由发挥。可是自由发挥不是叫你乱写鬼扯一通哦，自由发挥还是得要把关键字点出来，就是要考你有没有看过期刊论文。来，期刊论文尝试提出的标准是什么呢？同学回到书上115页，这边就是在研究，我们在判断有没有预时提出，有没有276条啦、447条啦这些例外情形怎么办呢？ 那学者的意见真的叫有说跟没说一样，大家都讲得很模糊了。像文学老师说，有没有玉石提出，有没有符合276、447，要依照整个诉讼程序的客观状态观察，这讲难听点叫废话哦，有讲跟没讲一样，很抽象。同样再往下去看，江世明老师也说，有没有符合适当时期，也要依照客观条件综合判断。哇，这个每一个学者真的都是在打高空哦，都是有讲等于没讲。所以现在就算你补充在115页，按你写考卷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去说明，怎么去推论说这个题目呢，允不允许他事后再补提这个新攻防方法，算不算是什么显失公平，算不算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不能提出呢？具体的标准非常简单，你补充在115页这个空白的地方。来，我们学说上呢，经过几年的讨论之后，说抽象是抽象，但是具体化呢倒是也蛮好懂的。结论就是呢，如果当事人越不具有期待可能性，那就越要从宽的让他可以补提。相反的，如果这个个案评价上我们认为当事人越有期待可能性，越可以期待他在原审提出攻防方法的话，那将来就越不准他在高院放马后炮，再去主张447条要例外提出新攻防方法了。所以这些抽象条文呢，具体化来讲，判断标准就是以你这个当事人有没有期待可能性，你在原审有没有提出该攻防方法的期待可能性，或者你在准备程序行协议简化增点程序的时候有没有期待可能性啊。好，那这个期待可能性具体落实的两种情形，你考卷怎么写呢？第一个是来自于法院方面的因素，第二个是来自于当事人个人方面的因素。怎么说呢？通常邱老师他们文章会说，如果原审法院已尽充分的阐明权，譬如说刚刚123页那个77年律师高考的题目，人家问你到了高院能不能再补提时效抗辩呢？你考卷要怎么写呢？如果在一审的时候法院已经充分阐明告知当事人说，哎，你这个案子可能有时效问题哦，你们要考虑把时效列为争点呢来做攻击防御，而我都阐明你了，你当事人还是没有在一审把时效列为攻防方法的话，将来你到二审就不要给我放马后炮，突然说呢，哎，我这个一审没有提时效是不可归责于我，是有失公平，所以我要再提出时效抗辩，不行了啦，因为人家在一审已经充分尽阐明义务，那么法院越是充分尽阐明义务，评价上当事人越有期待可能性，所以说越不准你在高院或者在延迟辩论的时候再去做这种新攻防方法的争执。在第二个辅助标准呢，当事人个人的因素切入，有没有律师为诉代，这个期刊论文上经常提到，当事人某甲在一审有委任律师出庭，哎，你自己要看得懂题目，如果题目加这句话，就出题者在暗示你说，这个当事人在一审呢，既然有委任专业律师为诉代，显见他对各种攻防方法争点事证的提出有较高的期待可能性， 你有一个专业人士在旁边辅助你代理你诉讼，你就越不能够主张说我不懂法律，我不晓得这是抓的争点，我要放马后炮，事后提出，越不准你做这样的主张。所以这种考题真的都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可以尝试从他提问的事实呢去函涉这些具体化的标准，然后自己分点分下去讨论说，哎，这个考题呢以这个具体个案来讲，要不要让他有放马后炮，事后提出新攻防方法的机会。所以答案不重要，也许每个人推论的过程呢答案不同，但是推论的标准呢更要涉及到观念，这是你在考卷上一定要凸显出来的。好，这是呢附带提醒同学注意一下，适时提出主意呢适当时期的判断标准，276条447条施权效一些比较具体化的一个依据。在第二个请你注意的是，你看一下116页，这边有一个表格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也蛮无聊的一个学说专有名词啦，这东西看起来乱有学问的，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最主要跟你介绍两个名词，什么一般促进诉讼义务，特别促进诉讼义务，江世明老师跟邱仁光老师文章经常出现，怕你看不懂哦，所以花两分钟简单跟你解释一下。哎，这两个名词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名词呢全部呢都跟黑板上这个观念有关系，都是在探讨说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同样的争点啊，都是在考你说，哎，我到二审能不能提新的攻防方法，能不能提时效抗辩。这时候另外一个小小的辅助标准，学者称为呢以你违反诉讼促进义务的类型来做判断。来，你记结论好了，如果违反的是特别促进诉讼义务，那就越要禁止你呢来提出新攻防方法。相反的，如果你违反的是一般促进诉讼的义务的话，那么呢越应该让你从宽有机会可以补提新的攻防方法。结论你先记一下，为什么呢？这是很简单的名词解释，因为所谓的一般促进诉讼义务，它指的是说呢法院没有具体阐明，词呢？为什么刚刚说很简单啊？因为一般促进诉讼义务指的就是法官在个案里面呢，并没有具体跟你讲说你什么时候要提出攻防方法施政，没有具体指明的呢，那么这叫一般促进诉讼义务的违反。哎，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白话文啊，一般促进诉讼义务指的就是当事人自发性的义务。法官没有具体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提时效抗辩，要不要提时效抗辩，但你自发性的应该有警觉说你这个案子有离于时效的抗辩可能性，那这个叫一般促进诉讼的义务。那各位啊，一般促进诉讼义务的理论基础是建构在人民知法的前提下，但很遗憾的，一般老百姓对法律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学说就认为呢，如果某一个法律上的争点攻防方法涉及到专业的法律领域，专业的法学素养的话，那么呢甚难期待一般老百姓呢可以有充分的知识了解。所以法院如果没有配合着具体的阐明具体指示的话，我们不应该过度苛责当事人说一定可以在适当时期提出。所以这种法官呢没有具体阐明具体指示说他应否提出何时提出的前提下，如果他在一审没有提出，拖到二审才想到有这个抗辩要提出的话，那我们尽量的从宽呢让他解为可以补提啦。相反的， 有些阐明的事项阐明的很具体，叫做有具体指示呢，攻防方法提出的时点，这个学理上称为此时当事人就负有一个特别促进诉讼义务。什么叫特别促进诉讼呢？举例来说，邱老师文章上就说，法官如果已经呢在准备程序里面明白告诉当事人说，你们所要传的证人 A， 请你在三天内呈报证人的姓名、住址资料，以便呢本院呢在延迟辩论期日呢寄发传票传唤证人实际到庭作证。我都已经具体指示你说，某一个证人你要在三天内呈报地址姓名，证人三天内都这么具体跟你指示，否则的话呢，我延迟辩论没办法传到他，会影响我结案。我都这样具体跟你讲了，你还拖拖拉拉，没有在三天内呈报证人资料，导致延迟辩论当天呢，因为传票寄送不及，证人不及到庭作证，此时当事人得否请求再展延一次辩论期日，再开一次庭传证 A？ 这时候就不行了，因为评价上认为你们当事人自己违反特别促进诉讼的义务，那么会生失权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如果违反特别诉讼促进义务，评价上当事人的可规则性越高，越不准他事后主张276或447呢来作为提出新攻防方法的一个论据。这就是第二个呢学理上配合辅助的标准呢，以这个诉讼促进义务的类型、违反的类型呢来作为呢不同的一个辅助依据。那么基本上上位概念是从阐明权的这个理论呢延伸下去的，同学只要把这些观点的环环相扣串联起来的话呢，会发现他们讲都是同一件事，只是尝试用不同的名词跟理论呢来加以涵盖。好，这是第二个事实提出主义呢引起的一个小争点，详细的文字说明你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116表格。那最后第三个争点，这就请你自己看了，在19页呢到120页，这边有三个非常琐碎但很简单的小争议，也都是跟事实提出主义有关，这个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哦，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带你看的，请你呢回家或者等一下呢吃晚饭休息时间花个十几分钟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些非常琐碎的一个小争议。好，以上就是呢第五章呢关于呢集中审理呢事实提出主义呢最后的一些呢衍生的学理概念，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争点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了，那么第五节看完之后呢，第五章的这个呢诉讼程序总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延迟辩论。刚刚第五个单元各种审理原则呢立法的这些呢抽象概念念完之后，来我们来看一下，吓我一跳，什么电话声音好灵异哦，最近呢一直有地震，奇怪我都没有感觉，照理来讲我站在这边应该是晃得最凶的呢，可是呢完全没有感觉到地震哦，已经有点麻痹了哦。上一堂课还是上到一半，同学很惊慌，我还问说什么事哦，同学说地震，我说没有感觉哦，所以等一下有地震的话请同学自己往后面跑出去，我就不用理我了哦。来看一下这个126页第六节呢延迟辩论的单元。好了，那么总论的部分最后的单元讲的就是延迟辩论啊，它为什么排在第六节啊，就是我们刚画那个流程图吧，诉状先行，准备程序完的最后就是延迟辩论。那延迟辩论呢教科书特别把它独立出来成一个单元，因为它最重要。延迟辩论期日呢就是货真价实的来做胜败诉的审理认定，所以立法者特别就说，那我们在行延迟辩论的时候呢有一些呢技术的事项要请你留意的一个地方，实际在做攻击防御，实际在做呢有理由的辩论时呢，那么诉讼法上有一些技术性的规范要请同学留意的一个细节。所以呢我们在总论篇里面最后第六个单元谈的就是延迟辩论期日的特色。 好，首先第一个名词定义，这个刚讲过了，言辞辩论，其实就是呢，当事人跟法院还有其他的什么证人、鉴定人这些诉讼关系人呢，在起日当天共同会合在法庭里面，针对本案有理由呢做实质攻防的审理，这就叫言辞辩论了。好，再看第二个标题类型呢，这是呢学者尝试从不同的标准呢切入的分类，并不是很重要。第一个分类是以呢言辞辩论的内容有没有涉及到本案诉讼标的，区分成本案的辩论跟非本案的辩论。如果是针对诉讼标的有理由的陈述意见，这个叫本案的言辞辩论。那如果呢不涉及到诉讼标的胜败有理由来做说明，只是打高空，针对程序合法要件是否存在来陈述意见，这个叫非本案的言辞辩论。所以这个分类够简单吧，保证你都看得懂。于是呢考试只有一个小重点，这样分的意义在哪里呢？来看一下书上的整理，选择题考过后，这个诉讼法的游戏规则呢，一句话，法条提到言辞辩论的，除非他有特别讲，否则专指本案的言辞辩论。这就是第一个分类呢学理上要强调的重点。再讲一遍，你现在翻到任何一条民诉的条文，除非立法者有特别说明，不然只要法条提到言辞辩论四个字，专指本案的言辞辩论。举例来说啦，翻一个呢我们第一堂课就教到的25条呢应诉管辖。什么时候会有应诉管辖的效力呢？25条说，当事人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者，这时候无管辖权的法院就变成效力最优先的管辖法院，那个法条就写得很清楚，本案的言辞辩论。所以被告要没有意见为本案的言辞辩论，才会发生应诉管辖效力。如果被告是做非本案的言辞辩论，譬如说被告到了无管辖权的法院抗辩当事人不适格，那这时候无管辖权的法院并不因此取得应诉管辖效力。非常简单的一个诉讼法游戏规则，这是呢第一个类型区分的一个实意所在，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好，接着你看一下127页第二个分类，另外一个分类标准是呢按照呢是否绝对需要践行言辞辩论的程序，区分成必要的言辞辩论跟任意的言辞辩论。所谓的必要言辞辩论，指的是依法一定要践行言辞辩论的，这个指的是一二审、事实审的审理啦。那什么叫任意的言辞辩论呢？指的是不强迫你一定要开言辞辩论，最常见的是抗告审跟最高法院的法律审。因为抗告我们是采书面审理主义，不强制开言辞辩论，最高法院是法律审，基本上是书状审理呢，不会开辩论庭了，这都叫任意的言辞辩论。所以是以呢法律是否强制要召开言辞辩论而分成必要跟任意两种情形。好，那接着请你补充在空白地方，这样分的区别实意在哪里？法律的游戏规则做类型的区分一定有区别实意，否则不会这么无聊做类型区分。来，你注记一下，必要跟任意言辞辩论两种分类，区别实意就是有无191跟385的适用。其中191上礼拜讲过，385则是呢第一册后半段才，第二册前半段才会提到的。来，191跟385呢翻一下，191叫拟制合议停止诉讼，这里上礼拜才学过，应该有印象。当事人双方无正当理由迟误言辞辩论起日者，视为合议停止诉讼。那385叫什么呢？依照辩论判决，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迟误言辞辩论起日者，得由到场一方单独辩论而为裁判，这叫依照辩论判决。来，这两个法条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见解认为，只有在必要的言辞辩论才有适用，任意的言辞辩论没有这两个条的适用。因此以前曾经考过一次， 中华民国律师司法官考试就考过这么一次，考你什么呢？一审呢开，三审呢行言辞辩论，通知两造到庭陈述意见，两造无正当理由呢都没有到庭，请问你法律的效果如何？你不要傻傻写啊，两造都没有到庭，依照191本件诉讼视为合议停止，大错特错哦。这个题目的前提是最高法院开庭，最高法院是法律审，本来就是行任意的言辞辩论，所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持误任意的言辞辩论停期，不生191的效力。所以正确解答是最高法院叫你们两个来开庭，你们俩都不甩我，法律的效果叫尽依书面审理为裁判，绝对不会发生什么拟制合议停止的效力。所以再次强调191跟385这个拟制合议停止跟依照辩论判决，前提都是呢你们持误的是必要的言辞辩论，才有这两个法条效力。如果持误的是非必要的言辞辩论的话，根本不生拟制合议，也不生依照辩论的一个效果，这是概念上请同学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像刚刚的问题，如果是最高法院开言辞辩论，双方都没有到庭，那么不申合议停止，而是尽依书面为审理。那同样的，如果考你最高法院开言辞辩论，只有一方到场，另外一方没有到场，怎么办呢？答案一样，不申385依照辩论。所以到场的一方不能单独申请依照辩论，法院还是得呢要斟酌未到场一方提出来的事证作为裁判的基础，不可以依照到场一方片面申请呢而伪依照辩论，因为只要是任意的言辞辩论其日都排除这两个法条适用。那这是第二个分类，很快的把这些呢解释论上的小特点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紧接着看一下第三个标题，言辞辩论的进行。来，第三个标题就是货真价实的再谈。那开言辞辩论的时候呢要做哪些事情啊？真的实际在开辩论庭的时候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那一般教科书的分类是分成当事人所应为的行为，还有什么呢？法院应为的行为。哎，这个分类有够简单，开言辞辩论不外乎就是讨论当事人要做什么事以及法官要做什么事嘛。所以我们体系就从这两个标题切入，先看一下第一个标题，当事人所为的行为，看一下开言辞辩论的时候当事人要做什么事情呢？来，你看一下128页，当事人要做事还真多哦，总共要做八件事，其中第一到第七自己看，绝对不会考你啦，这都是很简单的条文技术性的规定。当事人在开言辞辩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依照192条要做诉之声明，声明自己应受裁判事项。第二件事情193要做事实跟法律意见的陈述。第三件事情声明他所要调查的证据跟本案待证事实的关系。这都是同学自己看标题呢非常都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不带同学的一个法条一个法条念，这你有兴趣自己看，我们只交代会考的重点。当事人要做的这么多事情里面，唯一会考的叫做责问权。来看一下128页的第七点，民事诉讼法197条规定，这请你特别打两颗星号。来，这个学理上称为责问权，又称为异议权啊。唯一当事人的行为会考的就是这个法条，所以花一点时间来看什么叫责问权。这个法条是一般同学反映最典型的有看没有懂的，你看不懂不是因为你程度差，是因为法条实在写得太抽象了，一定得要有人带你念一遍翻译一下解释一下，你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了。来看一下什么叫责问权。197条第一项说，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规定之违背得提出异议，但以表示无意或无意而为本案而对诉讼有所声明或陈述者不在此限。看了一头雾水后，什么叫做对程序的违背得提出异议？那第二项再往下看更抽象， 前项但书的规定于该诉讼程序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者不适用之。念完了，保证你绝对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了。来，所以整个法条呢，它的游戏规则，同学看一下129页，花的篇幅还不少，还帮你整理了民诉研讨会那一件。民诉讼法还特别针对197开了一次会来讨论，那我们书上的篇幅128页以下一直到132页花了接近5页的篇幅，可见它的重要性。这5页先不要急着看，因为你现在看你也绝对看不懂，先把整个问题的基本架构了解一下。你要看得懂这个条文，会写相关的考题呢，一定要针对整个理论的架构、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了解。如果你连最基本的问题的架构、来龙去脉都不了解的话，急着去看这些学说争议呢，那通常是事半功倍了。来，各位，整个责问权还有我们书上这5页的内容呢，整理起来就是这个诉状图。建议各位呢，你今天上完课之后，诉状图呢做个便利贴贴在你小六法旁边，将来复习就很快，不用再回过头看书上这些密密麻麻文字的说明呢。来，先把它听懂。责问权这个条文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有发现违反诉讼程序规范时呢，那么这个违法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判决的效力？再讲一遍啦，违反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所做成的判决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判决的效力？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来，你就当作一样，先听故事，把整个理论的背景了解一下。学者呢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请问同学，整部民事诉讼法呢不外乎就是在规定诉讼程序的应遵守事项，哎，这个前提同学应该没问题吧？诉讼法不就是要设计一个游戏规则，规范说我们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应遵守的事项，所以才有这一部民事诉讼法的法规，本身就是一部游戏规则，规范说你打官司应该怎么打，应该遵守什么规定。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来研究。那万一有人不守规矩，有人违规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裁判的效力？好了，在这个前提下，理论开始展开了。有人违规，违反诉讼法规，来，第一个理论的区分就是，我们把诉讼法规的性质呢，分成两种。诉讼法规定的事项分成两种，一种叫程序合法要件，一种叫非程序合法要件的技术事项。什么意思啊？其实很好懂啊，整部诉讼法所谓的游戏规则，它不外乎两个类型。哪两个类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堂课所教的程序合法要件，像什么当事人能力、当事人适格、什么诉讼能力、管辖权、审判权等等， 这些有的没有的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但是它的类型叫什么呢？程序合法要件。好，请问你，如果你违反的是程序合法要件，效果如何呢？这个今天不打算多讲，因为之前都提到了，在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之下，如果你违反的类型叫程序合法要件，那就依照诉权理论处理吧，法律效果就是很铁面无私的，程序不合法的裁定驳回。那如果违反的这个程序合法要件误为本案判决的话，这是无效判决，得依上诉或再审救济。这是诉权理论呢，我们之前所教过的。反正如果你违规违反的是程序合法要件，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的话，法律效果叫程序不合法驳回。如果不小心没有驳回还误为本案判决，这个学理上叫无效判决，得请求上诉再审废弃，学说实务上毫无争议。好，紧接来看的是大部分的法规是第二种，95%以上的程序法规是在规定技术事项，因为程序合法要件屈指可数啦，就是249条规定的7款而已。除了249条规定的7款之外，其他民事诉讼法上一大堆呢阿里阿扎的规定呢，这个都被归类为所谓其他的一个程序技术事项。好，这个其他程序技术事项真的是五花八门。譬如说啊，各位随便翻一下，那你翻成什么呢？简单来讲，你看一下呢，156条。什么叫其他的程序技术事项啊？你就翻154条或156条好了，来翻154条好了。154条说，其日除别有规定外，由审判长指定。所以法条明明说，定开庭的其日是审判长才能指定的。那今天如果一个题目告诉你说，有一个开庭通知书是准备，是这个受命法官自己的指定的，哎，这个违规哦。延迟辩论期日呢，基本上要审判长才有权指挥，结果那个延迟辩论开庭通知书上面盖的是受命法官的印章，是受命法官自己呢以自己的名义去指定一个延迟辩论期日。很显然这个期日的指定违反154，这个当然也叫违规，违反诉讼法规。同样的情形不胜枚举，譬如说呢，你看一下156页，哦，抱歉，156条的一个规定，156条说，审判长定期日之后呢，书记官应作成通知书。那万一有个题目说，某一份开庭通知书呢，没有书记官的制作跟用意，是由执达员制作的通知书，依法论法也是违反什么呢？156条的规定。同样的，157你也可以来做文章，157说呢，其日内开庭呢，应于法院内为之，这很正常嘛。开庭原则上呢，要在法院内为之。那假设有一个法官很神经，这个开庭呢，居然定在了法院以外的处所为之，这个也违反157。所以啊，结论就是，其实大部分的程序法规，95%以上都是第二个类型，程序技术事项，所以当事人会违规，大部分也是违反第二种规定。而且不只是当事人会违规，法官也可能会违规。所以呢，程序技术事项呢，它在规范的主体是呢法院以及双方当事人。因为我们立法者所架构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官也好，原告被告也好，都有可能会违规，会违反这些程序技术事项。像刚刚154到157会违规的，反而都是法官会违反这些的规矩，所以大家都有可能违反这些呢诉讼法上其他技术事项。所以整个理论要谈的就是，当有人违规违反这些技术事项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原确定判决的一个效力，抱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判决的一个效力啦。譬如说像刚刚的例子，我如果考你说， 154条这个开庭期日不是由审判长指定，而是由受命法官指定的当事人呢，可不可以将来以此为理由说判决有瑕疵，我要上诉加以救济，我可不可以主张这个判决违背法令，违背154条啊，你那个开庭通知书怎么不是审判长指定的，是受命法官指定的，我可不可以大拉二写原判决违背法令，违反154，所以我要上诉再审救济。我们整个责问权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当你的诉讼程序有违反技术事项规定的时候呢，会不会让原判决产生瑕疵，让当事人有上诉再审救济的机会，可以还是不可以呢？来，游戏规则各位去看回197，这个前提有之后你看197答案就明确多了。来，先看197第一项的前半段，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规定的违背，来，同学，你把诉讼程序规定违背圈起来写一下，就是黑板上第二种情形。为什么先带你看这个体系表，看完才有办法跟你解释197啦。197所谓对诉讼程序规定的违背，指的就是你违反非程序合法要件的技术事项，跟这个程序合法要件无关，其他这些技术事项，针对呢这些程序合法要件以外，其他诉讼程序的技术事项如有违背，任何当事人都得提出异议，异议就是抗议的意思。所以这个条文其实白话文翻译有够简单，就是给当事人举牌抗议的机会，当事人只要发现法官或者对照有违规的行为，马上可以举牌抗议，行使异议权。那一旦你行使异议权，那法律效果回到黑板上叫有行使责问权，有行使责问权法律的效果叫做瑕疵不治愈。当事人得以此为理由救济。这样一写上去，整个体系就再清楚不过。像我刚讲的，如果你有举牌抗议，什么叫举牌抗议啊？你曾经当庭阿丢说，报告法官，我觉得你这个程序有瑕疵，瑕疵在哪里呢？你的开庭通知书怎么不是由审判长指定的？或者我当庭说呢，报告法官，你这个程序有瑕疵，违反156条，应该是在法院开庭才对，你怎么跑到法院以外别的地方开庭？我认为你程序有瑕疵。只要你有举牌抗议，行使责问权、异议权的话，那么法律效果就是这一个程序的瑕疵不治愈，将来都可以以此为理由呢上诉加以救济，保留你自己救济的一个管道。这就是呢整个体系的游戏规则，第一个法律效果有行使责问权的效力。所以责问权的重点就是举牌抗议的异议权啦。异议什么东西呢？抗议说诉讼技术事项程序规范违背，任何这种技术事项程序法规的违背，只要你有举牌抗议，全部都叫你有行使责问权。而有行使责问权的效果就是当事人得以此为理由救济，这个程序的瑕疵不治愈。好，紧接着往下看第二种情形，黑板上诉状图，有可能你是没有行使责问权或丧失责问权。那这个观念很简单，什么叫做没有行使责问权或丧失责问权呢？你自己明明知道有人违规，但是你装哑巴，这就是197第一项但书所提到的。所以把法条的这个体系呢标上去了，有行使责问权的情形是197第一项本文，而没有行使责问权的情况是197第一项的但书。什么叫没有行使责问权呢？法条说以表示无异议或无异议而就本案有所陈述， 这很好懂嘛，你都明知道人家违规了，你还说我没意见，违规就算了，我不打算追究，或者你明知道人家违规呢，你还不管，还直接对本案加以陈述，没有表示举台抗议的。所以这种没有表示举台抗议，或者呢根本明白就说我不抗议的这种行为，我们法律上就评价为未行使责问权或责问权丧失。那你自己要放弃你的权利，放弃你举牌抗议的权利，想也知道立法者会怎么规定，当然给你施权的效果，我赋予你抗议举牌的权利，你自己要放弃，那不利的结果你自己承担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行使责问权的话，那么法律的效果就叫瑕疵治愈，当事人呢不得及以此为理由事后要求上诉再审救济，这是很基本的法条逻辑的架构，本来就是有举牌抗议的瑕疵才不治愈，没有举牌抗议的瑕疵就治愈了，将来就不得以此为理由呢来上诉再审救济。可是最麻烦的是第二项，来你看一下第二项，同学会看不懂，定是第二项前项但书的规定，对于诉讼程序非仅为当事人利而设者不适用之。那你把非仅为当事人利益圈起来，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条文，但不管，你先告诉我结论是什么。第二项说非仅为当事人利而设者不适用，代表说啊，有些程序规定的违反，就算你没有举牌抗议的话，瑕疵依旧不治愈。来，所以你把这个观念呢填到黑板上这个树状图上面。所以各位，结果论就长成像黑板上这个树状图一样，如果你呢未行使责问权或责问权丧失的话，我们居然还要区分你这个诉讼程序的规定是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还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这是基于197第二项法条的规定之下所做的类型分类。因为第二项有这个莫名其妙条文，所以我们游戏规则变成说啊，没有举牌抗议的效果呢要采区分说，诶，没有举牌抗议未必瑕疵一定治愈哦，原则上是瑕疵治愈，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197第二项所讲的非仅为当事人利而设者排除但书的适用，排除但书就代表说你还是保有救济不服的机会。所以整个游戏规则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个法规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你没有举牌抗议，那你自己丧失权利，瑕疵之欲，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由救济。但如果你虽然没有举牌抗议，但是这个规定叫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也就是学理上称的公益色彩浓厚，如果某一个程序法规范是以公益为目的，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纵然你没有举牌抗议，我们事后还是准你放马后炮，还是解为瑕疵不治愈，你可以以此为理由呢来加以救济。所以黑板上这个树状图叫做结论，那结论看完了，同学保证有共通问题，这是法条的内容拆解开来的结构，把197第一项本文、但书第二项的规定分别拆成这三种情形，你一定看得懂。但是所有考题等一下带你看，所有实例题的关键就是同学共通的疑问，我怎么晓得哪些规定叫专为当事人利益，哪些叫非专为当事人利益。 所有念过书的同学疑问都是一样，这个结论我们都晓得，但是不清楚的地方是，出现一个考题的时候，我怎么晓得这个条文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还是非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154条到156条这些呢技术性的规定，我到底是评价专为当事人利益呢，还是非专为当事人利益呢？来，关于这个问题呢，各位考试上反而简单，因为这个问题学者讨论了半天，结论叫做没有结论，下次继续讨论了，留待以后机会再讨论，所以学说上还停留在尝试提出理论架构的阶段，但是实务的见解倒是老早就统一了。最高法院的见解最好记，你去翻你所有看得到的判例跟决议，譬如说啦，同学往后翻，譬如说你翻到131页好了，那我们就随便挑一个最常考的，你看131页怎么考你。民诉312跟334都有拒结的规定，也就是证人作证前依法要拒结，鉴定人鉴定之前依法要拒结，这些证人跟鉴定人拒结的规定是否仅为当事人立而设？也就是呢，如果你的案件这样考你，法官传证人鉴定人到场陈述，但是漏未命证人拒结，考题就直接考你漏未命证人 A 拒结，就直接采用证人 A 的证词做不利当事人的判决，那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得否以此为理由提起上诉？那个受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可会主张说，哎，你引用的证人证言呢，这个证人的陈述呢未经拒结，违反民诉312证人应拒结的规定，所以我主张一审程序有瑕疵，我要以此为理由上诉，可以还是不可以啊？来，你看判例的见解，判例一概才否定说不准你上诉。来，你看理由是什么？法院未命鉴定人拒结，或者未命证人拒结，故属违反民诉334或312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仅为当事人立而设，所以呢，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抗议行使责问权的话，不得以此为理由放马后炮，事后主张诉讼程序违背作为上诉理由。来，各位看完你的心得叫有看等于没看，因为判例没有跟你交代理由，它只有笼统的写312跟334全部都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的规定，所以如果呢你没有举牌抗议，全部归类为第二种情形，瑕疵就自愈，当事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上诉。考试的时候实务见解反而好写，为什么呢？所有的判例都没有交代理由，目前最高法院一致的见解认为，所有诉讼法的规定清一色都解为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反而写题目好写了？目前没有例外的，只要看得到的判例呢，程序技术规定的违反全部筛成专为当事人立而设，所以如果你没有当场举牌抗议，瑕疵通通自愈，将来都不准你上诉救济。好，为什么呢？这个学者文章写的最露骨呢，写的最直接，判例都不交代理由，原因就是根本想不出理由，没有理由，但是为什么硬都才否定说，这个叫做呢减少自己案件量偷懒的做法。各位很好懂啊，你脑袋转一下，你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你会不会给自己找麻烦，说什么程序技术事项叫做非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呢？不会。为什么你不会这样解释？因为如果你真的这么笨，把某一个条文解为呢它的性质叫非专为当事人立而设，你这样解释叫拿石头扎自己脚，因为你这样解释的法律效果叫当事人就算没有举牌抗议，瑕疵也不至于，仍然可以放马后炮上诉救济。那我准你们上诉救济，不是增加我自己最高法院的案件量吗？我最高法院核心的想法就是案子尽量不要来找我了，因为呢最高法院的想法就是呢有事不要来找我吼，没事呢不要来烦我了，这种案件最好高院都结掉，不要给我上诉到最高法院。 为了达到你们都不要上诉的目的，所以我判例就说，几乎所有程序技术事项的规定，性质上全部叫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因为这样解释的好处是，你们只要一不小心没有举牌抗议，全部都是瑕疵治愈这样的效果。这是学者写文章来酸最高法院判例见解，说你们写不出原因，但所有的判例都说这些技术事项全部叫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因此考试的时候要写实务见解反而很简单，全部几乎都定性成了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只有姚老师独排众议。任光老师认为呢，判断是不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它有最重要的一个辅助标准，就是这个条文的目的呢，是不是跟客观真实的发现有关。姚老师的见解是，如果某一个法条呢，会涉及到所谓司法的公正，也就是呢，法院客观真实的发现的话，就评价为跟公义有关。所以证人拒绝跟鉴定人拒绝，姚老师的书上就说，这两个条文存在的目的是确保诉讼资料的正确性，确保证人讲话跟鉴定人讲的话是真的，确保诉讼资料的真实性，目的是为了要呢发现客观真实，这个性质上叫公益有关的条文。所以呢，违背这个法条，当事人纵然没有表示异议，瑕疵仍不治愈，将来当事人还是可以以此为理由呢上诉来加以救济。这是杨光老师见解呢跟呢实务见解不一样的地方，把这个标准跟见解的落差呢提醒同学注意一下，这样你回答考题就会轻松愉快很多了。那以上就是呢当事人责问权的概念，我们就完整的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跟同学交代到这边。那附带提醒你注意的，应付考试呢念到这边就好了。至于我们书上129页最下面有一个问题的整理呢，这各位看一下注释79，民诉研讨会63次研讨内容，这个问题跟研讨会的内容呢，各位可以简单的打个叉，打叉不是说写错，是你准备考试没有空的话，可以暂时不用管它，因为这叫纯学说的讨论。只是若嘉老师他们呢第一次开研讨会，尝试着引进日本的学说见解呢，来说明我们怎么判断某一个条文是专为当事人立而设，那什么条文是非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它只是一个纯粹学说理论的引进，目前还没有形成通说共识，所以你这里要看当做一个呢短篇的散文后，累积你法学常识来看就好，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记忆跟背诵上面，这个目前并不是通说，只是一些国外学说理论的演进而已，真正考试用得到的，你把我们刚刚黑板上教你的判例见解跟姚老师的这个传统见解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以上是责问权制度呢相关的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接着各位吃晚餐前请你看一下132页，当事人该做的行为看完之后，那现在呢轮到法院该做的行为了。法官在开言辞辩论的时候呢要做哪些事情呢？法院应为的行为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诉讼指挥权，我应该说三种啦，第一种叫诉讼指挥，第二种134页辩论形态的决定，第三种叫行使阐明权，重点是晚上我们要讲的138页行使阐明权。法官在言辞辩论要做的三件事里面，最重要也最会考的就是行使阐明权，所以在吃晚饭前先花5分钟看一下前面两个最简单的。来，这个标题呢带你看过有个印象就好了，法官在开言辞辩论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诉讼指挥权，这个刚刚讲过职权进行主义的时候提到过了。什么叫诉讼指挥权啊？ 各种诉讼程序的细节、开庭秩序的维持等等，这些叫做诉讼指挥权啊。所以呢，在开言词辩论的时候，你要具体的指挥，先问证人 A 还是先问证人 B， 然后要问什么问题，谁先发言，这种跟诉讼程序进行相关的技术事项呢，就叫做行使诉讼指挥权。这是法官在开言词辩论第一件要做的事。那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134页辩论形态的决定，到底人多要分别辩论，还是合并辩论，还是有一个人特别啰嗦，干脆对他限制辩论，或者有必要需要重开辩论，这些都请你自己参考138页相关法条规定。这东西你自己看条文一定都看得懂，反正就是辩论形态的决定，要分开来辩还是合并在一起辩，有没有必要更新再开或者限制等等呢，这全部都是法院裁量的一个权限。所以言词辩论其实呢，法官呢前面两件要做的事情，我们就简单把这个名词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的阐明权呢，我们就休息之后呢，留到晚上的时间再跟同学说明，它是国家考试呢非常常考的一个重要章节理论。好，那我们就呢等到晚上的时间再看。那一样我们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晚上的时间呢我们就6:20呢开始进行，那么课程大概在9:20左右呢会结束，所以呢晚上的课程我们就请同学先休息一下，6:20再接着来看。